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我国劳动新闻6月9号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称霸世界野心是美国灭亡之前的梦想。下面播送这篇评论摘要。美国国会议员叫苦连天，说要开发出新的地震波测量技术以探测朝鲜核试爆，还要提高对飞向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识别能力。美国空军正在开发新的地震波测量仪器。美国国会参院军事委员会一方面表示支持把国家预算的不少份额拨给这一技术开发工程，另一方面声称朝鲜有可能打击美国本土，应提高洲际弹道导弹识别能力来予以对付。美国如此害怕朝鲜，这事实再次清楚地证明朝美之间的实力关系和时代完全有了变化。如果美国不用穷凶极恶的和威胁恐吓和野蛮的经济制裁来最大限度地压迫我们的生存空间，那么这种戏剧性的事态也不会发生。美国单方面的对朝和威胁恐吓历史降下帷幕，其北京野心化为泡影，在这种实际情况下，称霸世界野心也如今成了一个梦想。美国要治疗对朝恐吓症和神经衰弱症，就必须停止一切核威胁恐吓，改变政策。各位听众，刚才播送的是我国劳动新闻6月9号发表的评论摘要，题目是称霸世界野心是美国灭亡之前的梦想。